Thank you. 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交响组曲江姐。这部作品根据歌曲中的部分选段作为主题创作而成的，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回忆轮

针线不压绣红旗，热泪随着针线走，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多少年呀，多少代，今天终于盼到了你，盼到了你。 大天下，别怕那豺狼虎豹，别怕那风吹雨打，要记住这千万代血泪仇。 亲手把心伤痕。 再遇到，我祝同志们身体永康健，为革命多多的功劳，多多的功劳。 花开花 下彩，三秋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挥怀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喜百花齐开放，高歌欢庆新春来，爱新春来， 脚好下菜啊，三秋严寒何所去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手。 彩岸，三秋严寒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红梅花 家财，哎哎，三九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哎，向。想。